安宗依然抿着嘴不说话。他点了点头，眼珠翻了上去，很久都没有翻下来，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一样。 还记得吗？当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说过时间还没到，所以我只是留了块帕子。其实我只是想要让你带来白衣，因为他会是我最大的助力。我等不下去了，只有靠你们搏一次。 安宗侧目看了看白衣，他依然在处理伤口，也看不出是听还是没在听。四周空旷的只有石头，他们为了节约电池只点了火把，火光摇曳，这仿佛是一场梦。老太婆坐在火堆的另一边，她并没有影子，因为她不是人，但是又不能把她定义为鬼，以至于安宗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称呼这么个存在。 白少爷并不知道千木湖上的那东西，其实先皇壁和那个鬼匣子都是周文王当年命人摆放的，为的就是压制那个鬼气所散发的阴寒之咒。只要接触到的人，就会与河伯殿连上联系。而这样的鬼气一共有九处，最后一个还在这里。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所以无法在最恰当的时候去取回那些东西。到现在，我还得依靠你们和这个姓赵的一件件取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永远都进不了这里。 他伸出了手，几乎只有骨头了，上面还有一些稀疏的皮屑在不停地往下落，他浑身都散发出一种燃烧殆尽的味道。他看着火光中映着自己的手说， 文王说这里是一个坟墓，一个属于远古时期的坟墓，所有与这里有关系的人到死之时都会被葬在这里，我最后的归宿也是在这里。你们也是一样的，特别是你，小伙子。 你的意思是，我会死在这里？ 什么是死？你觉得我死了吗？对你们来说，我其实并非死人。对你们来说，我就是你们的写照。这一点，白衣比我还要清楚。难道不是吗，白少爷？ 白衣冷哼了一声，也不搭理，但眼神变得非常复杂。安宗心虚地看着他，心里想着， 如果真要我变成接受婆这样，我还真接受不了，那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介寿婆见安宗厌恶地看着他，笑得更深了。他笑呵呵地看了看白衣，白衣也在看着他，只是后者的眼神中出现了一种同情的神色。他微微叹了一口气，呼出了一大团黑雾，不过他自己并不在意，他说道， 唉，也许该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了，不过你还是到神殿自己去看吧，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有清楚的概念。这其实也是为什么白衣至今不愿对你说实情的原因，因为作为普通人的你是不会理解的。 安宗憋着的那口气差点没从脑门顶上钻出来。 绕了半天，酝酿了那么久的情绪，这老太婆居然还想卖关子，真把我当二百五耍了。就算她不说真相， 至少也该告诉我他要我们来这里到底干什么吧。按照他前面所言，我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完全是他一手促成的。也许可以从这里旁敲侧击地推断出其中的隐情。 安宗皱了皱眉头，表现出很失望的样子问道， 那么你总该告诉我们你要我们来干嘛吧。 他的表情微微惆怅起来，开口道， 为了这里最早的那八个咒鬼，其中的一个是我的丈夫。 安宗觉得这个老太婆很可能在几百年前就老年痴呆了，这里已经封了几千年了，还救个屁的人啊，是人也都变鬼了。想到了鬼，他突然觉得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点了点头，又连珠炮一般问了下去， 那么你怎么那么了解这个鬼地方？你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啊？ 说完不自觉地看了看白毅，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老太婆，眼神怎么都觉得不太对劲。这种眼神好像不是平常的白毅，就像是他性格中最极端的冷静完全占据了所有的思维。安宗避过那个冷冽的眼神，等着老太婆的回答。他望了望着四周说， 我当然熟悉，因为这座连山宫殿是我设计的，不过我没有亲眼看到它完工罢了。最后的完工者是文王本人。 安宗像是被高压电电了一下一样，几乎跳了起来。 不可能，那你还需要跟着我们瞎转吗？ 他看了看白毅，皱着眉头说， 我不是说了吗，我不知道最后的神殿完工的样子，有一些细节都被修改掉了，但我依然可以保证至少有一个无魂之人走到最后。就在你知道鬼咒之后，白毅也来找过我，我几乎把这里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他了，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就算你离开我的视线，白毅也有能力把你带出危险。 我毕竟还算命大，否则现在活着听到这一切的说不定就是曹阳了。但是当他说白毅也是参与者之一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了些疙瘩，毕竟这种感觉说白了还是被隐瞒和背叛了。难怪他会一直暗示我，如果他隐瞒了什么，要我不能怪他。搞了半天是为了这么一件事儿，我现在真的是又无奈又悲哀。 他黯然地点了点头，等着老太婆继续解释下去。老太婆苦笑着看了他两眼道， 哼，其实在我还是一个人的时候，我有一个名字叫梦姬。这个名字你们也许不熟悉，但我的父亲你们不会不认识，他就是周文王姬昌，我是他唯一的女儿。这座神殿是我替他设计的框架和机关，鬼咒最初也是我设计的，而我却不幸地被选作最早的那一批咒鬼中护路而亡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爱别离中的那个女人，另一个就是我的丈夫。我作为这座神殿最后的守护者，见证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即使如此，我依然无法看透这座神殿，就像我无法看透我的丈夫和我的父亲一样。 安宗一愣，一瞬间千头万绪都涌了上来。 没想到他的来头那么大，更没想到他的身份那么高， 最最没有想到的是，这鬼咒他妈的是他搞出来的。